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北京动物园以共建生态文明、共享美丽公园为主题，在科普馆广场举办了世界动物日纪念活动，请听报道。 活动的举办地是科普馆广场，上午9点半，广场上已经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游人。公园邀请社会各界代表签署文明游园承诺，发放文明游园宣传品，并向游客介绍了动物饲料的科学搭配，希望游客文明参观，不投喂动物。北京动物园宣传科科长宋莹介绍， 活动向游客展示了气功、体操、五禽戏、文明游园理念，还有动物保护教育老师与小朋友们进行现场互动，通过活体昆虫展示、手工 DIY、 科学饲料讲解，还有鸟类模型展示等环节，让游客在玩中增长动物保护的知识。 活动上首演的科普剧《我想有个家》全都由公园职工创作演出，通过大熊猫保护、大猩猩行为训练以及老虎的野外救护3个故事，向游客介绍动物园保护教育取得的成绩。北京动物园是假日游园的热点公园之一，希望大家提前规划游园安排，预约购票游览。网上购票通道是畅游公园微信公众号。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京高速路今天将迎来返程高峰。根据北京市交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市返程易拥堵缓行的高速有京藏高速、京哈高速、大广高速、京港澳高速等部分路段。今天起到7号，京港地铁4号线由北京南站发出，开往安河桥北方向的列车将延长运营时间。北京南站周边将增开公交线路，保障返京客流的换乘疏散。公交集团在北京南站周边开行6条高铁专线，4条常规公交将在末班车后增发夜间车次，3条夜班线路将增加备车。幸儿在歌唱，李双江师生音乐会昨晚登台北京音乐厅。已经79岁高龄的李双江带领20位学生一同登台，演唱了《北京颂歌》《红星照我去战斗》《再见吧妈妈》《船工号子》《打靶归来》等经典歌曲。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11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目前《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剧中人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这部剧将于11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圈，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藏高速南口收费站到八达岭景区出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刚才有朋友给我留言说，哎呀，我们这个广告越来越多呀，节目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我也发现了，好像电乐起来以后，我得说北京时间10:07了快。但是呢，广告多是不是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我们的节目够精彩？欢迎来自福威芳香学院的轩轩校长，欢迎校长。 大家好，我是赵佩轩。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来到乐享生活十一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了。今天我们要跟轩轩校长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如何用精油的方式解决一下我们在餐厨这个空间里面的那些不速之客，还有不小心吃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轩轩校长其实一直就是橘子老师来的时候经常跟我们互动， 我们属于神交已久的那种关系 我们今天是网友见面。哎，今天呢我们的轩轩校长要跟我们在餐厨这个空间聊一聊，除了饭菜的香味以外，其实这个空间里边还可以有其他的一些香味。 对，我会觉得其实橘子没来有点可惜，因为他是巨蟹座的， 他是居家， 对，他由于出差了，这个我来代班，那没问题。我来也没太也可以啊，因为你知道我是芳疗圈里面知名的这个 厨娘 人气， 人气厨娘， 所以我要伺候我先生啊，还有两个孩子，所以你给我聊点家庭的话题，应该也没太问题。 好，哎，作为首先是芳疗师啊，这是职业， 对。 然后呢，在家庭里面的身份是妻子 啊， 妈妈， 对。 哎，要照顾一家人的生活，餐厨这个空间，尤其是厨房，就是女性啊，很多时候下了班回家以后会经常待的一个空间，我们很了解， 对。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我们要用一些芳疗的方法去处理这个空间，有时候出现那些问题，这可能大家就没有想到了。 另外像我这种处女座，就忍不了厨房冰箱都很脏乱的这种，多种身份然后严格要求，所以你找这个话题来找我应该是对的。 反正轩轩校长的意思就是，哎，不管怎么说，今天你找我就是对了 啊。 对了，今天呢，我们也可以在微博上面跟我和轩轩来聊天。大家对于厨房包括餐厅，你说有时候哎冷不丁蹦出个小墙怎么办？哎，然后呢就哎好像处理的总有一些边边角角犄角旮旯会处理不到， 对， 油烟啊会有一些异味儿， 对，是的。 哦，今天呢我们的校长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很简便的方法啊，比较容易找到，生活当中原料也比较容易找到， 对，有效而且很香，就是让你成为不一样的主妇。 哎， 在先生家里，就是在先生把同事弄到家里面来聚会的时候，你会特别有面子，这种 就是先生 的同事啊， 对，就是在餐厅里边坐着，或者在客厅里边坐着，都会悠悠的闻到来自于， 对对对， 厨房餐厨这个空间，不单单是饭菜的香味儿，也不会说在等饭菜做好了以后还残留一些油烟的味道，这些问题都不会存在了。所以，各位妈妈们啊，当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男士也很喜欢下厨房， 那可以更加加入我们的这个芳疗师的团队当中， 加入我们的讨论吧。如果你也是喜欢在餐厨空间里边捣鼓一些东西，然后呢又害怕说留下一些不好的味道，或者是有小强这样的不明生物光顾你的厨房的话，今天不能错过我们的福威芳香学院轩轩校长带来的这一期小课堂。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跟我们互动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会看到我写的我们今天是餐厨空间芳疗的用处何在呢，这一条微博下方可以直接留言。本来我是想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说不小心吃多了怎么办，但是刚才呢轩轩校长说完了这个小强的事儿，我也很想替很多很多的这个厨房爱好者来说说这事儿。 他有困扰到你吗？ 他目前没有困扰到我，因为我刚搬家不久但是其实住一段时间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担心这个问题。 对，尤其像20多层的这种高楼啊，然后大家不是每家都很好的去做这个工作的话，可能 这个不明生物是从别人家通过管道跑过来 的。对，是 的 是的啊。那我们就赶紧进入这个正题吧。 好，教大家怎么来处理一下。其实最多的可能就是小强什么，就蟑螂。 如果是住比较低层的话，可能有蚂蚁啊，夏天这个时候啊，有蚂蚁也会多一点。比如你掉一个西瓜渣在地上，然后一会儿就一堆蚂蚁把这个西瓜要搬走。我们家现在就面临这样，那个每次掉一点西瓜渣，姥姥就一定要扫，然后那个两个小朋友就像观察大自然一样，特别好奇的蹲在那儿，就要看这个蚂蚁的路径，然后姥姥就赶快要扫掉，所以他们每次都在为这个事情纠结。我觉得还挺好，家里面有点小生物挺好的，但是 蚂蚁的路径， 可能是好多姑娘们会有点难受看到这个。 我已经很久没有住过低楼层了，所以这个观察蚂蚁的路径，我只能在就是单元门口。哎，比方说你扔一个什么样的小面包渣啊，你再观察一下可能会出现。如果多了的话会有密集恐惧症吗？ 就是其实精油也能把它给很好的，如果你不喜欢它把它给拒绝掉。比如这种小虫子，像蟑螂和蚂蚁这种，尤其像蟑螂吧，我觉得蟑螂会更有效一些，在我们实际看来的话，比如像欧薄荷的精油啊这种。我们平常会这样做啊，就拿家里面的那个抹布湿一点的，然后把这个欧薄荷精油就滴在抹布上，你把你的整个台面，然后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台面跟墙面结合的那个地方会打上胶， 对对对， 就是那种有粘合的封那个缝的那个胶，把那个地方要擦一下。另外就是第二个是这个柜门里面整个的，你放什么锅碗瓢盆的地方擦，不要只是把台面擦干净了，哎呀好干净啊，蟑螂怎么会到我们家，其实每家台面都挺干净的，但是很多时候你的那些残渣或者油污啊会在里面那个板子上面什么的，就这个时候你可以把抹布弄湿，然后滴上好多好多欧薄荷的精油，把它里面都擦一遍，这样基本上能做到半个月的时间吧，就是蟑螂就去别家了。没有办法，那谁叫我们用心呢？谁叫我们这种人妻会比较用心的对待家人？ 哎呀，谁让我们选择了收听乐享生活轩轩校长的课堂呢？总之了，蟑螂就不会光顾我们家了。 对，这样会比较好。 是欧薄荷这个味道本身，蟑螂呀蚂蚁啊它是不喜欢的。 味道和成分都会有一些作用啊，就是味道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成分像它里面的像薄荷醇呐、这种就是也会是驱虫很好用的，甚至是其实我们很多这种日化线的驱虫的产品里面也会含有类似的成分。但是精油嘛，我们没有加这个经过其他的一些处理啊，它就是天然的一个植物，一大堆薄荷的叶子蒸馏出来拿到的就是欧薄荷的精油嘛，就没有我们不想要的那些成分。所以就是我们会认为它更天然，气味呢也是更天然，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你家的那个柜子里面突然被你放进了30盆薄荷， 哦，这个味道这么浓呢， 就是很 擦完了以后， 对，很天然以及很浓嘛。 嗯，我们刚才说在湿抹布上面滴，如果说我们是今天把厨房，因为其实不管是小空间还是大空间，厨房的面积我们都是可预估的嘛。 嗯，是的。 我要全部擦一遍，大概是要滴几滴？会有一个建议的量吗？ 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家里面那个台面可能4米左右吧，就这样的一个操作台，我们会建议大家20滴左右来把擦一遍，其实就1毫升，2滴是1毫升嘛。 嗯， 我们正常情况下买一瓶欧薄荷的精油是10毫升左右，其实你看这一瓶你大概能用半年的时间都是没问题的。 嗯，因为半个月擦一次。 对。 啊， 10毫升嘛，就是5到6个月嘛。 哎，刚才轩轩老师提示大家，你台面上面就是那个缝隙，缝隙那个胶的部分，要着重的去擦一下它。 对， 哎，那个地方是我们要重点处理，当然你台面整个都要处理一下。还有就是柜子里边， 嗯， 其实柜子里边，我自己生活的经验是，有很多的东西我们码在里边了，你就很不常把它拿出来。擦一遍柜子的里面， 可以。现在有这种小时候阿姨，她是你家里面什么样，然后擦完之后她再给你回复成什么样的。 嗯，我们家的阿姨其实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我个人 代教， 对，我个人是那样，就是我是习惯于说，在她来之前，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柜子里面，就我 不让阿姨看见。 就我不太喜欢， 哎，我对我婆婆会这样。 一般人对客人都会这样，我是确实不太喜欢，就是除我以外的第二个人去动内部结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纯属个人性格的问题。如果是刚才轩轩老师说的那种，你是可以完全在心理上面可以接受的，那你就可以让阿姨辅助你来擦一下，因为大家两个人来搬这个东西，然后再码进去，这个速度还是要稍微快一点。 可是你那个不想让阿姨来帮忙的话，小强就会动这些东西，就是那你选阿姨 VS 小强，你觉得哪个更能接受一点？ 好像这个问题是一个不太难做的选择题，那还是阿姨吧。欧薄荷的这个精油直接滴在抹布上， 对，是的， 一次20滴，差不多1毫升的量，大家去考量一下。真的，我们有时候说呀，精油，有人说一小罐儿啊，就10毫升，你们为什么卖这么贵？一方面是贵，它是有贵的道理的。以前节目当中无数次的讲过，太便宜的精油，它可能就是化学成分，不是天然的，那就不要买，你那个味道会刺激到你自己的神经。另外一方面，真的，你看。因为它的作用就是一点点就会发挥到很大，然后这奇奇姑姑说啊，这个今天的内容很有效，因为最近管道侵入者很嚣张， 也是还是小 是夏天的缘故嘛， 那肯定是因为天气比较热嘛，我们曾经有一个那个谚语叫什么夏虫不可与冬嘛，就是说像这个虫子它一般就活春夏秋，冬天就没有了嘛，那肯定还是夏天会它们最繁殖啊，以及这个窜来窜去啊，更活分嘛， 在管道里也更活跃啊， 也更活跃。 这家玩过了以后去另一家逛逛， 还有是因为那个天气热的话，我们吃的什么西瓜皮啊，这些垃圾它会这个腐败啊，就是会引得这些虫子过来嘛，等于他们的夏天是个盛宴的季节。 对，我们以为是残羹冷炙，对于人家来说是开餐了。 对啊，就像休年假一样，就像我们休年假对吧，到哪儿去什么游轮上啊，自助餐。 我们的垃圾桶就是他们的游轮，游轮自助餐厅，这个形容我喜欢啊。说到家里面厨房，有朋友说总是会有一些油烟的味道啊，不知道这个欧薄荷的味道会留存多久。 欧薄荷的味道留的还可以，就像刚才说的，如果是在抹布上面20滴，第一周你几乎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味道能够闻到的。第二周可能因为我们人的鼻子这个嗅觉它是有一个范围的，那你可能没有那么敏感，但是它的作用还是会有一些。当然如果你会觉得哎，我还是很希望它有特别清新的这种味道呀之类的，你第二周可以不用这么深入的往里面去擦，你可以在台面上每天就是擦一下，或者是像这种便宜的洗洁精， 你闻着它没有特殊的味道，它没有给你加过薰衣草的香精，没有给你加过什么百合花的味道，就是干干净净，而且很便宜，大概可能几块钱，十几块钱一桶。这种呢，你可以在里面加这个欧薄荷的精油，跟它混合。我们的比例通常是像100毫升的洗洁精，大概加10到20滴左右吧。然后呢，相当于每天用洗洁精的时候，那台面就没有问题了。 哦，持续，它会这个，因为你洗洁精会每天都涉及到使用它。 对，我们每天都会用嘛。 哦， 而且像这种，它在碗上面有一点残留，然后你把它正常洗掉，它也不会留在这个食物里面。这个大家放心，因为一提到洗洁精，估计很多人就会担心说，那我碗怎么办？我还有买另外一罐吗？不需要，因为你把整个洗洁精也是要清洗掉的嘛。 它就随着这个冲水的过程当中，它就给冲掉了，也不用担心。而且呢，说实话，这个精油，如果好的精油的话，它这个天然的成分有时候比洗洁精要天然 啊，一丢丢一丢丢。如果你非得说那个晚上 你100毫升里面才10到20滴， 那你碗上面有没有挂了一丢丢？那一丢丢就一丢丢吧，可能跟我们吃个那个口香糖，那个薄荷味的口香糖就差不多。 而且还不是不小心吞进去的，只是咀嚼的过程。 我们很多牙膏里面加的是欧薄荷的精油嘛。 哦， 就是 为了清新， 它有的是欧薄荷，然后有的是绿薄荷，这个就不深讲了，就是不同的薄荷的精油嘛。我们今天来说，比如说曲小强啊，用欧薄荷，还有另外一种叫绿薄荷的精油，时常出现在牙膏里面。就如果你买牙膏，看到它上面写的那个香型叫做留兰香，其实就是绿薄荷。 哦，绿薄荷， 就是我们的口腔对它来说也并没有100%的拒绝。 欧薄荷除了去蟑螂，其实刚才说到的低楼层的这个蚂蚁，也是不喜欢这个味道的。 蚂蚁对蟑螂还是更有效一些。蚂蚁我到目前我自己觉得可能好一点的一个蚂蚁就是香茅精油，对蚂蚁和猫。就是有，因为我自己家里面只养娃，就是养娃已经够了 、这个猫和蚂蚁的事儿我们要下半时段跟大家分享了。其实今天呢，在餐厨空间，轩轩校长不仅会给我们带来驱虫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不小心吃撑了怎么办。下半时段来告诉大家解决的办法，十一特别节目的最后一期，下半时段见喽。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佩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山高路远，长亭绿叶牵挂，只想跟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想脸颊。海角天涯，我们同来同往，未来的渴望，我们举过是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海角天涯，我们同来同往，光辉的梦想展现千年盛况。远远的有人听见是雨发出回响，阳光下我们欣喜着落叶的芬芳。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中间的广告确实有点长啊，以后我要提示大家32分的时候一定要回来哟。我们的下半段节目开始了。好了，我们下半段呢继续跟福威芳香学院的轩轩校长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在餐厨的空间里面怎么样通过芳疗的方法，可以减少和杜绝不明生物入侵。还有呢，就是下半段我们想重点来讲一讲，不小心，尤其是小朋友， 是的， 在这个季节啊，比方吃西瓜，哎呀，吃到撑怎么办啊？这个时候有时候家长会有点措手不及。 这是一些不消化，我们小朋友叫积食，对吧？就是或者食积啊这种。 不知道啊，家里没有小朋友，不知道这个学名叫什么。总之就有点消化不良的感觉啊。这个时候，消化系统有点不适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通过芳疗的方法来解决？ 所以我们当然，我知道橘子老师就是我们福威，至少是不建议大家来口服精油的。可是，一丁点在这个空气当中弥散，然后接触一点点食物，这个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刚才萱萱你也说到了嘛，其实我们有时候牙膏啊，甚至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当中，它也会有这个薄荷的，只不过它薄荷的品种不同而已。 对，是的， 欧薄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好学的学生说，橘子老师以前来过之后啊，就一直在用欧薄荷啊。因为橘子老师以前我们说这个提神的时候，有特别推荐过欧薄荷，说我们的同事再也不犯困了。昨晚做梦，我梦到我在办公室点欧薄荷，你是有多热爱你的工作？晚上做梦还在梦见在办公室点欧薄荷。还有魔手一剑说一直在偷听，哎呀，这也很不容易啊，你是背着老板是吗？还有朋友想问一下，松油是精油吗？说看有的植物消毒产品里面会有这个成分。 哦，这个可能要具体的产品具体来说，我们只从我们自己的专业的角度来讲啊，就芳疗法里面确实有松，就是 P-I-N-E 的 pine， 就是这个真松的油，我们是有的。但是就是这位朋友问到的是松油，因为我不了解它是什么产品，上面是松油、松节油还是松树脂油还是什么，这个不太知道他在问什么。但是芳香疗法的里面我们确实是有松油的，然后松油是一个很好的呼吸系统的保健和发汗的油。就有的时候像夏天我们被空调吹到了一下，然后这个就觉得明天我可能会病嘛，今天浑身不舒服，我们就很想发个汗，对吧？就把这个湿气啊什么寒气啊发出来。泡澡的话我就会用一点松。但是不了解，还是不了解这位朋友，比如他问的是一个洁厕净里面的松油，他可能跟我们聊的就不是一个。就总之是确实芳疗里面是有松油的。 好，北漂，如果你想要具体的来问这个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细化一下你的问题。 对，是的。 比如说你在哪一个上面看过，你也可以拍下来发给我们。微博上面都可以图片评论，也可以文字评论给我们。今天呢，我们跟福威芳香学院的萱萱校长一起来聊一聊，在餐厨居家空间餐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可以用到芳香疗法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上半段呢，主要说了一下驱除蟑螂、蚂蚁啊，这样一些小虫子， 对， 我们可以用抹布上面滴20滴， 对， 欧薄荷1毫升，这样一个量，每半个月擦一下。 啊，尤其是台面儿、啊、 是的 啊，缝隙里边我们擦一下，就可以很好的，阻挡这些入侵者了。 嗯， 试起来好不好？ 不在家、哦，不在你家里面待着了。 这薛校长、啊、听起来是个实在人，反正就这事儿呢，确实没有办法。你们家擦完以后，整栋楼都没有了啊，这个作用肯定是没有那么大的、嗯、啊。我们先扫好自己家里边的厨房， 对，是 再推荐给邻居吧。希望推荐给邻居，就说多听一下我们节目就可以了。餐桌上面可以用精油点缀吗？是会增强食欲还是抑制食欲呢？ 这个用不同的精油能起到不同的作用。 你是想瘦身呢，还是想增肥？哦，好，那我们就依次说两个方向的吧。 其实要是增进食欲的话，当然精油可以，但是这个油本身你不需要用精油，就比如说黑胡椒，你说你是用精油更经济呢，还是你在你这个烤牛排烤羊排上撒点黑胡椒更经济呢？ 啊， 就当然如果我想让你更多的用精油，告诉你用黑胡椒吧，其实从一个人气的角度来讲，我说干嘛要用黑胡椒精油在餐桌上，你弄一把黑胡椒放在汤里面帮助消化，让你吃得更香，不是 黑胡椒精油。 有的有的。 好，他补充了一下说是想减肥的、嗯、说很需要 啊、 哦，稍稍抑制一下食欲。 抑制一下食欲有两个油，有其中的一个是我们这些年比如讲课呀，大家这个实践当中会用到有用的，这个名字叫广藿香。广藿香，广州的广，藿香正气的藿香。 藿香，嗯， 其实这个植物本身就是咱们藿香正气里的那个藿香，味道就非常的中药的那个有点很沉的味道。像这个呢，如果大家哪怕一两滴啊，你这个涂在手腕上面，因为手腕我们这儿有个脉搏嘛，就我们人体所有有脉搏的地方都是一个身体自带的加香气。 嗯， 你像我们涂香水是不是涂在耳后啊什么的、哦、对吧，胸口、啊、 也会手腕上面一点 点，手腕上就我们平常摸那个后脉的那个地方、嗯、你可以涂一两滴广藿香，目的不是通过这个地方吸收进去，而是它总在你的鼻子周围弥散着，你老能闻到这个味道。而且呢，大家不要觉得啊，那我是不是浑身就中药味，也并没有，因为它淡淡的味道的话是很东方的这种味道、 嗯、 大概是5到10年前广藿香这个味道非常受追捧，因为那个时候香水界很追捧东方香调、 哦、 现在补了，现在可能更科技一点的皮革的或者是海洋的，就是类似这种合成的味道更流行一些，但是在这波流行之前，其实东方香调广藿香的味道，茉莉的香味道都是很受欢迎的、 嗯、 那么这个味道能让你食欲会稍微减弱一点，因为整个那味道是沉下去的，你就像你的身体的节律沉下去的话、嗯、那是就是你就试的少一点。然后第二个呢，是我还没有开始试，但是我敢在节目里面说，是因为我有文献的支持。我最近在做一套从那个美国国家图书馆上面来搜索近从2000年到现在吧，近18年来的这个精油的研究的一个学术的东西。 嗯， 它其中有一个美国的大学做过实验，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香茅精油，它是在老鼠身上做实验，给这种高脂老鼠，就身体先把它养肥，就为了做实验先把老鼠养的这个脂肪， 可能会有脂肪肝的老鼠 脂肪超标、嗯、然后给它用的是香茅精油来做熏香，它的脂肪身体的体脂率就下来了。这个我还没在， 就什么都没有干，依然正常的给它喂食、啊、 对，就是让它正常的生活，首先先把一个健康的老鼠变成高脂的老鼠， 嗯， 然后给它熏香香茅精油之后再跟，当然他们做这个学术的实验还会有对比组、 嗯、 不是说只是啊你下没下来，而是另外的一组老鼠是不熏的，然后一组老鼠是熏的、 哦、 都是高脂、哦、高体脂的老鼠， 嗯， 然后在若干长时间之后再测，发现熏香茅精油的这一组它的那个体脂率是下降的，而没熏的那个还仍然高脂着。所以 广藿香和香茅，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嗯、我还打算下一波在我的个案当中和我自己这边我都试一下 希望 最新看到一个靠谱的文献， 希望轩轩老师大概1个月或者2个月之后可以把这个、啊、实践结果告诉我们。 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就开一个熏香的窗口，然后每个主持人都特别美， 就一直熏啊！我们这直播的1-2个小时啊，就是全天最想来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儿可以瘦身。说到这熏香，那香茅精油你会更建议大家用熏香的方式来 至少文献里面是这样说的。 对，就是扩散、扩香，在家庭当中，这个扩散你可以就更加自由一点。像刚才说的，擦地啊、擦桌子啊，或者是摆一个这种熏香的小设备，让它喷洒出来啊，都可以。或者做一个喷雾，拿酒精，100毫升酒精加个20到40滴，然后在家里面空间当中这样喷都是可以的。 哎，以前我们也在夏天的时候特别跟大家说过，香茅精油加上酒精可以防蚊， 对，它是驱蚊的。所以现在看来，这个香茅精油应该值得我们重视一下。我现在开始特别重视它，发现它超出我之前的很多认知的功能。 哎，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如果我暂时还没有就是熏香，但我已经做好了，就听过我们以前节目，我已经做好了这个驱蚊的喷雾，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先喷起来。 先喷起来。 先喷起来啊，然后实时监测一下你的体重吧。 对， 过几天啊，给我们一个这个还有人看到我们互动里边的橘子老师啊，问啊这在哪儿啊，听我们的节目呀。还有人说哇哦，精油有文献，真的每一门都是很深的学术。当然了， 精油不是我们拍脑门想出来的功效。 对，但它也是有很比较悠久的历史的。 有全世界很多大学和实验室都在研究精油的功效，它不是我们一个，当然我们有很多经验在里面，比如从职业到现在做过上千个个案，那是经验，但其实我们的经验的功效也是来自于研究室研究人员告诉我们说曾经做到什么地步。 好，香茅精油在家里面扩散也好，然后呢加入这个75%浓度的家用的酒精，哎，我们按照刚才轩轩老师说到的那个配比，喷在家里面，一方面可以驱蚊啊，防蚊，另外一方面呢，哎，也有可能起到瘦身的效果，大家试起来吧。这个广藿香，我们是直接就滴在。 一两滴就可以，因为广藿香这个成分，它叫做倍半萜醇嘛，它非常的沉和安全，它不像。比如说香茅，我就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往皮肤上点，因为它那个是个醛类，这个大家无需管它是什么，总之就是香茅的成分如果直接涂在皮肤上，它有可能会让皮肤就变红。就像比如说什么我们的蒜啊、葱啊涂在皮肤上也会变红，它其实并不是把你弄得不健康了，吃皮肤有点红了，对，就刺激到了。但是广藿香就没啥问题，一两滴滴在手腕，就是涂在手腕上这种啊，也别太多了，多的那个味道重了也不舒服嘛，而且它很焦灼状，黏黏的那种，就一两滴就 OK 了。 对，如果今天这顿饭有点担心吃多了，就用点广藿香啊。如果 是 自助餐， 吃饭之前， 如果是自助餐，我们就你们就自己看着办吧。 如果是自助餐的老板，建议在餐前提供这个东西。 你不要这样，真的有可能有自助餐厅的老板在听节目，回头整个餐厅里面都在用广藿香熏香。 你看我们多有情调，我们给客人提供精油涂身， 对，香薰， 然后发现这个月的成本就降下来50%。 大家吃完自助都哎，今天好饱，好容易饱，然后有这种感觉啊。好，哎，这个刚才问松油的这位朋友给我们细致了，他说因为他在滴露上面看到这个成分里面有松油，说他的消毒液不是说可以处理伤口又可以擦地吗？那么精油里面的松油是可以起到消毒的作用的吗？ 是的，就是它也是倍半萜单萜烯的一个成分嘛，然后但是我们精油的消毒伤口和处理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还是稀释一下比较好，就不要拿直接的精油去涂开放的窗口。就因为这个还是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开放的窗口呀，你看你到医院去啊，第一步要做清窗。因为很多残留在里面的脏的东西，就是我们曾经有这样的小朋友，我们的同事，他说啊，轩老师，你说哪个精油是特别好的，那个帮助皮肤愈合的，我一下子那个摔倒了，然后双膝跪地，我说啊，想起你的话，我就直接涂上了，结果很快那个皮肤愈合了，我那个地方就变得黑黑的，再也去不掉了，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你没有清窗，你没有清窗的话，残留在里面的这种灰尘呐、脏东西啊，它就封闭在里面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再摔一下吧。但是开玩笑，括号这个是开玩笑。 这是一个很负责任的校长。 不要这样，所以所有的清理伤口，像滴露也好，还是说这个医生建议大家的什么双氧水啊，这种清窗是重要的。然后 第一步一定要处理。 对，第一步，如果芳香疗法呢，我们第一步会拿纯露来做清窗来冲洗，之后再往上面上，比如说茶树啊，或者是这种帮助伤口愈合的 这个配方在上面啊。 嗯，但是刚才你说那个问题，我突然很想知道解决的方法，不是再摔一次。那之前如果今天听节目的说，哦，原来我以前摔过的地方，哎，变得真的没有以前的皮肤好，或者颜色变深了， 嗯， 是这个原因。我们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只能说是补救。 嗯， 补救的办法，我们会建议大家用这个基础油，用玫瑰果， 嗯， 就玫瑰的那两个字， 嗯， 加一个果实的果，玫瑰果基础油，然后加一点，比如说像柠檬的精油，嗯，给个比例，好比说10毫升的玫瑰果，加2到4滴的柠檬精油， 嗯， 这样来涂这个地方，涂3个礼拜起吧，因为每个人那个疤痕的颜色和时间不一样， 嗯， 3个礼拜起，这个是帮助它变得颜色更淡一些的，但是没有办法说是回馈过去，就只能说是补救， 嗯， 让颜色肤色更均匀呐，啊，更白一点呐，啊，因为不要那个色素沉着，就是那么难看的样子。 明白，好，如果有刚才想萱萱老师不小心提到的这样一个伤口， 嗯， 啊，以前没有清创特别的到位啊，哦，我们应该说没有完全不注意吧， 对， 不注意这个事儿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啊。说如果精油放在厨房里边被宝宝误食了，啊，怎么办？因为他有时候会进进出出，一下没有看到，你就 被宝宝误食了是。这个第一就是不要， 他得先拧开，然后再往嘴里倒，这个过程还挺长的。 对，尤其像精油，它有一个那个滴塞， 嗯， 宝宝不是特别容易大量的误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也没办法，就好像你说84是消毒的，这宝宝误食也很麻烦，所以首先我们把那个工作做好，就不要让宝宝误食它，这是第一点，就大量的误食千万要避免。 嗯， 如果要误食的话，那么可能有两个事情要做。第二个事情是去马上看医生。 嗯， 第一个事情是立刻给他灌一勺食用油，因为如果宝宝大量误食精油的话， 哦， 我们说的是误食， 嗯， 大量的话，那立刻灌一勺食用油，让他就是不要纯的油在身体当中这样。 嗯， 那然后第二步就去看医生。我会觉得说，一点点，就刚才说的弥散在空气当中沾了一点什么吃的，就这种没有太大问题啊， 嗯， 但是千万不要让宝宝有机会能够拿着瓶子这样短短短喝，也不太容易，因为它不好喝。 对，而且你其实宝宝远远的闻到那个味道，它也未必是，它不是甜橙什么的。 对，是的， 不会特别喜欢。 我觉得小朋友其实跟小动物是一样的，他闻闻的这个东西，他就知道是不是吃的。 嗯，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你闻闻这个东西，你就知道是不是吃的东西，对吧？嗯， 小朋友和小动物哦，这个， 除非是被灌的， 哎， 很大的恶意在里面。 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的，在厨房里面比较建议大家使用的欧薄荷呀，这样的一些精油，单方的精油，它每瓶都特别小，就10毫升嘛， 是， 嗯，就是很小的。你是不是可以把它，不是放在厨房里面呀， 嗯， 这种小罐的，你完全可以跟你的护肤品什么的放在一起， 嗯， 哎，锁在一个小柜子里边就好了。 对， 啊，这个就不太存在于说宝宝不小心拿到了、碰到了、洒了什么的。还有就是刚才萱萱老师说的，这个精油上面它有一个这个小滴管一样的东西， 嗯， 它滴出来本来就很慢。 对，是， 它不是一倒过来咔就整个倒出来了，所以大家不要有这种担心啊。哎，魔手一姐，你给我们图片评论是为了让我们看一下校长长什么样是吗？你答对了，中间那个就是校长。完了，今天下半段想要说消化不良的事儿，是彻底没有时间说了，啊， 完全没时间 了。对，完全没有时间了。来跟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芳疗师一起来聊我们今天没有聊完的这个消化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刚才说到的，厨房、餐厅这个空间驱虫， 嗯， 真的对大家也非常的实用。没有听到的朋友，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听听 FM 这个 APP 上面去搜"乐享生活"四个字，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全年回放啦。非常感谢萱萱校长， 谢谢大家。 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到这里呢，我们十一特别节目就全部结束啦。下周一上午的10点钟，乐享生活恢复直播。下周一上午再见喽。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窗，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